back to the moment, all the times you made me smile. I wonder if I'd feel that way again. 'Cause all the love I know, I carry in my heart forever. When you smile, takes my breath away. When you left me here so all alone, nothing left to hold.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又到了我们要讲解英语演讲的时间了，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will listen to a speech under the title The Best Way to Help is Often Just to Listen by Sophie Andrews、那我们今天要听的这个演讲的题目就是提供帮助的最佳的方式往往只是倾听。那么演讲者呢叫做 Sophie Andrews、她是一个英式口音的演讲。 What she explains is a 24-hour helpline in the UK known as Samaritans helped Sophie Andrews become a survivor of abuse rather than a victim. Now she is paying the favor backas the founder of the Silver Line, a helpline that supports lonely and isolated older people. In a powerful personal talk, she shares why the simple act of listening instead of giving advice is often the best way to help someone in need.、那么这个他所讲的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温暖人心的、一个内容，就是说在英国呢有一个救助热线、是24小时都有人接听的。那么他的这个热线的名称叫 Samaritans、Samaritan 这是一个很有用的英文单词，就是好心人的意思、就是好人做好事的那些好人。 Samaritans S-A-M-A-R-I-T-A-N Samaritans。 那么他的这个热线的名称呢就是 Samaritans。 那么这个热线呢当时就是在演讲者很小的时候救了他，所以呢使得这个演讲者呢没有沦为虐待的受害者，反而成为了一个幸存者。于是他就想，哎，我要回报。他怎么回报呢？ She has become the founder of Silverline, a helpline as well that supports lonely and isolated older people. 好，那么他的另外一个回馈社会的方式呢就是自己成立了一个面向孤寡老人的 这么一个求救热线，叫 Silver Line 啊，银色线路。为什么用 Silver 呢？ Silver is a pun 啊，它是一个双关语。我们都知道老人的头发颜色就是银白色，所以呢 Silver 呢 symbolizes older people。同时呢中文喜欢用灰色是吧，灰色的头发，但是呢英文喜欢用 silver 银色的。好，同时呢它也是这个让老人有一个倾诉的对象啊，所以这是一个 helpline， 提供帮助的热线。 helpline 这个单词它是一个单词，没有空格也没有横线啊。这个单词呢 spelled as H-E-L-P-L-I-N-E helpline。那么他所帮助的这些孤寡老人英文是 lonely 孤独的 and isolated 与其他人群怎样， 是孤立的， 对，是隔离开的，也就是说这些 older people 周围没有别的人，那么他只能是通过这个热线与社会保持连接。 In a powerful personal talk she shares why the simple act of listening instead of giving advice is often the best wayTo help someone in need 啊，他讲话中呢提到了为什么你只是拿起电话线去做一个倾听者，而不是说你要去给予建议，通常来讲最好的一个帮助的方式啊。其实我觉得这挺重要的，其实好多人大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自己知道该怎么办，他只是说需要一个倾听者。那么 Sophie Andrew is the CEO of the Silver Line, a 24-hour phone line that provides social connectivity for isolated senior citizens in the UK and receive approximately 1,500 calls per day. 你看他的这个银色线啊，这个求助线呢，它是24小时都有人接听。他呢为这些非常孤独的并且自己独居的社会，英国社会的老人提供了一个与社会相交接的这么一个方式。同时呢他每天接听的电话量达到了1500个电话，那可见他这个电话线还是相当的忙碌的。我不知道在国内现在也有各种热线求助的啊，你去打有人接听，好多人呢觉得哎呀我就不打了，跟个陌生人有什么好说的呢啊。那么大家一会儿听一下这一个讲话，体验一下这个英国对于救助热线的使用。好，那我们先看一下生词。Samaritan, 好心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Suicidal, 它的意思是与己不利的，有自杀性的。当然大家可能更熟悉的是它的名词形式是 suicide。 Suicide 是自杀 ,suicidal 呢就是有自杀倾向的。 嗯。 第三个 confidentiality， 没错，就是保密。对，它的形容词就是 confidential 啊。If something is confidential, that means not a lot of people know about it. Only the most necessary people can get the information 啊，只有这个最有必要的人才能有这个相关的信息。Otherwise, it's kept confidential 啊，不然这个信息就是要保持保密。第四个 screw up。动词的词组 screw up means to mess up， 就是把什么事情搞糟了的意思。screw up， 第五个比较容易了 ，mortality rate， 这是什么率呢 ？mortality rate， 这是死亡率的意思。 啊，下面一个 child abuse，child abuse 就是虐待儿童。提起这个虐待儿童。那如果是小孩没有被及时的拯救的话，那可能这个心理阴影会影响他一辈子。好，那么受害者 victim 怎么拼呢 ？victim， it is accountable noun， 是一个可数名词，所以复数 victims。好，再接下来下一个词叫 stigma， stigma， stigma 就是烙印、耻辱、恶名。就是如果是被别人贴上了一个不好的标签啊，那么这个不好的标签就叫 stigma， 动词是 stigmatize， 就是被贴了不好标签。好，在演讲过程中还提到了一个人群啊，是一个职业叫 caregiver， caregivers are people who give care to those in need， 啊，就是为需要的人提供照顾，这样的人叫 caregiver。也指那些 护工啊，保姆啊，总之是照顾人的人叫 caregiver， caregivers。 对，提供 care 的人就是 caregiver。 好，那我们谈到使用热线，就是打电话叫 call up 啊，它的固定搭配。好 ，call up 这个固定的搭配的词组不叫，就是你就大家记住 ，if someone calls up， that means the telephone of someone comes in。对，就是打电话的意思。好，那还有一个短语也是比较常用的 ，give up one's life。give up 大家知道 ，give up smoking 对吧？就是戒烟。那 give up one's life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放弃某个人的生命， 就是自杀的意思。take one's life 啊，把自己的命拿走了，锁走了，也是自杀的意思。好，那后面也提到了 payback， 就是偿还。他讲到了自己作为志愿者去回馈社会 ，to pay back the society 啊，因为他觉得是这个热线救了他，所以他要回馈社会 ，pay back。好，再往下一个呢，他提到老人，老人其实不怎么玩这些高科技的东西。你像那些年龄八九十岁的人，你让他们打电话，他们都觉得不太习惯。他们习惯于什么呢 ？writing，